Thank you.

Thank you.

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， 请欣赏阿玛杜斯吉他二重奏演奏的20世纪演奏家的作品，曲目有谢佳琪的洛卡协奏曲、赞菲尔的巴塞罗那协奏曲、罗德里格的绅士幻想曲、汉斯·巴克尔的马略卡狂想曲。

Thank you.